是飞儿乐团主唱飞儿詹文婷的 solo 单曲《象牙塔》。象牙塔是自我建造的心理结界，表面上很安全，时间久了就会画地为牢，看不清外面的世界。菲尔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人们走出象牙塔，去找寻打开自由之门的钥匙。各位春节好，这是全国联播战马能量音乐的周末版2018新春特别节目，大年初二继续盘点2017华语原创的优质单曲。马上听到的是一首 disco， disco 作为一种复古曲风现在依旧流行，但是像张强那样把一整张专辑做成统一的 disco，华语乐坛大概没有谁这么做，张强就可以。 当我醒来，太阳已喝醉，这个冬天特别寒冷，没有人能跟我说话，黄色野猫只有他知道。Oh my girl, don't let me alone. All my friends, don't let me alone. Beautiful world, don't let me. I need your love, don't let me 这是张强带来的 Disco 夜猫，同样连接的是一首 Disco。 2017年8月周笔畅联手黄伟文推出了新歌七分钟好女孩七分钟坏女孩，呈现都市女性的双生面，特别是通过 Disco 曲风去推进这个主题。其实女孩又何止好跟坏这两面呢，三千分身就是让你猜不透。 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特别节目，带你盘点2017华语年度优质单曲。每一座城市都有关于它的情怀，年长的人情怀老一些，年少的人情怀新一些。来听到的是一个武汉人的老情怀，歌曲的演唱者叫冯翔，是一个64年出生的60后，很多人都叫他翔叔。这把年纪心里盛着太多东西，最舍弃不掉的除了家人就是家乡，不管走到哪儿，他都坚持用武汉话唱歌，算是他对家乡的承诺。来听冯翔的《汉阳门花园》。 小时候的民居楼冒得那多冷，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家的人。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马。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现在的民居楼每天都人挨人，外地人去了户部巷就来到汉阳门。车子多人也多，满街坊的流行歌， 有涵养们的花园，还授予我们这些人。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那。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思念猫回家，天天都想家家，家家也每天在等到我那一天能回家。吊子味的藕汤总是留到我一大碗，吃了饭就在花园里头等他的外甥。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那。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晴天都是人，雨天都是那。冬天腊梅花，夏天石榴花，过楼的看风景，居家的买清茶。 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新春大盘点，继续推荐的歌来自蒋明，你好陌生人。这是蒋明去年四月推出的一首单曲，同名 EP 不公开售卖，需要在蒋明的巡演现场用书信来换取，信要是写给陌生人的信，一定要手写。换到 CD 的同时，你还会得到另外一个陌生人的手写信。蒋明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们重新拿起纸和笔，重温书信时代的暖意。而《你好陌生人》的歌曲本身就是一封信，陌生人，希望你也能隔空收到这份永远的善意。 陌生人，你为何忧伤？我还静静的坐在你身旁，如果爱你能让你快乐，那我就爱你。像清晨的葡萄酿成醉人的酒啊，陌生人，你不要忧伤。谁没有年少时候倔强的坚强？我们是一群没有翅膀想飞翔的人，莫不是跌得灰头土脸然后认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神早已让我们看过了结局，

2018年2月16号到2月20号每天8点半到下午5点半大观园路口禁止机动车由西向北方向左转弯和由东向北方向右转弯每天早5点半到下午4点白云观街西段白云路到白云观东街段和白云观南街禁止机动车通行2018年2月17号到2月20号每天8点起到下午4点7号线虎方桥站封站封站期间各次列车在该站通过不停车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及路线从大年初一开始天坛神月鼠雅乐展示北海登高祈福动物园过大年等市属公园狗年新春游园会的四大类25项文化活动全都拉开帷幕市民游客可以到市属各大公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昨天各大公园内灯笼高挂人头攒动处处洋溢着欢乐祥瑞的气氛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统计大年初一大好天气游园舒适度高北京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达22万人次同比增长14%春节长假有不少人会选择出国旅游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的专家表示赴境外旅游重点应注意中东呼吸综合征白喉等呼吸道传染病霍乱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以及寨卡病毒病黄热病等蚊媒传染病的风险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三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受去往龙潭庙会车多影响龙潭东路北向南西兆寺街北向南车行缓慢左安门内大街南向北恢复畅通受去往场店庙会车多影响南新华街南北双向前门西大街和平门到前门西向东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想什么怎么都不说谁又让你生气皱眉头头上的乌云让你下着雨穿着雨衣我陪着你眼泪抹一抹把手交给我跌倒起来我们在战斗挑战虽然多未来很难说就让阳光照进你的心窝风在吹有我在身边翅膀上载着梦别怕一起飞吧向左向右向前走不知不觉这么久个脚步都感动就让爱的力量推着你我生活有时候复杂的难懂加油 让爱推着向前走，精彩的路不寂寞，这样的歌自带阳光属性，来自欧德阳的向前走，基本可以当作是欧德阳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从人生的徘徊不知所措到大胆向前走的态度转变，欧德阳把对生活积极的一面展现给你，暖心又贴心。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的新春特别节目，盘点2017年华语乐坛的优质单曲。去年9月 Aline 推出了全新专辑，标题就叫 Aline， 这是她的转型之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专辑中几乎听不到需要飙高音的大歌，不飙高音的 Aline 唱歌一样可以很走心。来听专辑顺序播放的第一首《未单身》。 这是想不想的差异，还是累不累的关系，发光的手机追问未解的问题，享受为单身的不想你快乐 在去年的华语乐坛，孙燕姿的新专辑《跳舞的反骨》表现抢眼，这已经是孙燕姿第13张录音室专辑，距上一张推出已经过去了3年半。在这张专辑里，孙燕姿格外强调自己的审美取向，很多作品都具有了实验色彩的感觉，还埋伏了很多条隐喻和线索，营造出一种偏艺术化的质感，跟当下流行的流行音乐相比，显得既特异又独行。来听这首《天天年年》。 红色的云下，女孩生日那一天，湛蓝的清晨，国中毕业前一天，橘红的晚霞，女人失恋第一天，那天那年，可多想一眨眼，雷声的瞬间，总爱飞走的麻雀，无声的孤单，老是让我想好远，笑声的背后，可能会有人失眠，听着眼泪碰撞世界。 时光的纠结，没收一次上学，